大家好，我是毓敏。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过去十几年来对 MyRadio 不离不弃的朋友。没了你们的支持， MyRadio 今天不可能继续发声。我要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 MyRadio。MyRadio 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。除了毓敏原有的节目在这里做直播和制作之外，我们也制作一些新的节目。不久之后呢就将会退出。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，新订户，但是我们希望会增加那个订户的数目，去到最好就超过30万。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介绍你的朋友去订阅 MyRadio 的 YouTube 频道，这个是对 MyRadio 的支持，令到我们的声音无远弗届。第二呢就是付费支持，你可以通过交月费啊，或者即入这个 Patreon 做会员啊，咁你都可以支持这个 MyRadio 嘅。天涯若比邻， MyRadio 继续发声。 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Radio 嘅频道噶啦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，咁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！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，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毓敏踢爆》，今日系2022年嘅3月11号。咁啊，今日嗰个疫情咧，一样都系好严重嘅，都系几万噶啦。咁而家稍微即系比起嗰啲50000几咧，就少咗啲，咁就觉得啊，有啲回落嘅倾向，回咩落啫，大佬？而家60几万系咪？仲有你好多人冇申报啊，讲过90几次，而家一定系过100万嘅。咁呢筆唔講啦，死3000几人係咪？即係日日講呢啲死亡數字咧，大家都好似好麻木嘅數字嚟嘅。我記得我嗰陣時2003年嘅時候，即係沙士，我喺呢個商業電台做節目，每晚我黃昏嘅節目咧，我就喺度報死亡人數。嗰陣時已經覺得觸目驚心啊！死下一個，死下一個，死下一個，日日都有報死人嘅喎，係嘛？咁但係個位數嘅啫喎。加加埋埋累積就299个人死亡沙士。嗰陣時我仲講點解唔湊夠300咧？加多個董建華咪300咯，係咪？咁就係、是、喂一個沙士就搞到香港嗰陣時啲經濟又好差，係咪？咁先至喂有50万人上街，除咗反對23条之外，亦都係因為沙士令到個經濟蕭條、民生凋敝，係咪？董建華咧就俾人叫做老懵董，係咪？所以2003年7.1大游行50万人上街，主要是两个诉求，一个就是倒董，另外一个呢就是撤回23条，是吧？结果呢喂这两个诉求都实现了，大家即是回返带睇返，是吧？2003年倒董和撤回23条这个7.1大游行的诉求竟然是喂实现了。撤回23条就是因为田北俊是吧阵前倒戈是吧，本来是支持23条立法的国家安全法，是吧？但是见到50万人上街，自由党呢就褪态，不支持这个法案的二读。田北俊是行政会议成员，他是自由党的主席，他唯有辞了这个行会成员那个职位，是吧？咁你唔夠票，老董就焗住撤回，係嘛？就唔係好似林鄭月娥搞嗰啲暫時擱置啊，係嘛？老董冇即時下台，但係不久之後就聲稱腳痛下台，係咪？腳痛就落台。喂，嗰陣時即係大家都仲覺得，咦？喂，呢個上街冇白行啦，係咪？到了2019年，係嘛？林鄭月娥係嘛提出修訂逃犯條例，係嘛要送中？ 喂，100万人、200万人、200万人上街，佢都无动于衷，夹硬嚟系嘛？大家游行咁多人咁齐心，和理非游行震惊国际，结果咧五大诉求冇一个实现，不但止，仲要有万几人俾人拉，系嘛？其中70-80%嘅系年青人，而年青人之中咧就大学生、中学生，系嘛？而家坐紧监嘅几百人，系嘛？所以你睇翻嗰个时代，啊，即系2003年同2019年，跟住2020年有个国安法，你睇到成个香港嘅嗰阵时都仲叫做喂呢两个诉求都有机会实现啊嘛，系嘛？而家咧大家就唔需要去谂啊，唔使谂噶啦，香港就死咗，系嘛？但你要有人陪葬先得啊嘛！呢、这个日日行出嚟讲疫情嘅呢一个插婆，系咪应该陪葬呢？宋太宗嘅戒食命有16个字：以俸以禄，民脂民膏，民膏民脂，下民易弱，上天难欺。呢、这个咧就系、是、我2020年出嗰本即系卖港权奸实录。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嘅卖港权奸实录嗰本书吓，即系嗰本砖头书，记录咗2019年到2020年嘅所谓反送中运动到呢一个国安法实施之后嘅暴政，系嘛？就系用咗宋太宗嘅呢一个戒石铭呢16个字，系嘛？咁你系咪要等天收佢咧？你唔係等天收佢點咧？係嘛？以俸以禄，民高民脂，下民易弱，上天难欺。喂，真係令人髮指嘅啲所謂，係嘛？而家係死3400多人，大部分係嗰啲喺院舍嘅老人家，冇打疫苗。最撲街咧，有啲專家就話物競天擇。佢點解要講物競天擇咧？下一句就適者生存。就话你啲老人家唔去打疫苗，即系你系抵鸠死，凉薄到呢个地步，个政府啊更加不堪。嗱，而家咧真系嘅，你睇到嗰个情况咁样死法人，大家好似无动于衷咁嘅。咁今日咧喺网上有啲图片，大家睇完之后咧，我唔知道你有咩感想。喺医院里边，呢、这个应该系伊丽莎白医院啲网上流传嘅呢个图片。在个病房里面布满尸体，打晒包喺度，隔离仲瞓一个病人都有。大家有冇办法可以想象香港会变成咁咧？请问，系嘛？嗱，呢啲咧当初喺网上睇就以为呢啲图片你要 fact check 先得噶，咁啊惊佢流嘢噶嘛，系咪？结果咧，即系呢一个医院管理局嘅行政经理就行出嚟啊，就证实咗呢啲图片啊，即系呢个网上讲流传嘅呢个摆放遗体嘅相片系较早前拍摄，因为新冠肺炎或者其他病患身亡嘅人数增加，令到殓房压力大增，所以医院嘅殓房咧就早已爆满，令到部分咧要等佢转去公众殓房嘅遗体咧就仍然滞留喺医院，个滞留喺医院就摆喺病房，就同嗰啲活人摆埋一齐。咁你有冇老豆老母噶，大佬啊？嗰啲亲人即系情何以堪啊？系咪揾唔到个遗体添啦？直情系你而家包晒打晒包，当然啦，梗系有个名喺度噶啦，应该就系嘛打包上面梗系有张卡啦，系咪？咁嗰啲仔女连瞻仰遗容，喂，连去睇个遗体都冇得睇噶嘛？啲你直情系人间地狱，基本上系你香港喂一个人均收入讲紧成$50,000嘅。这个发达地区为什么沦落到这个这样的地步呢？请问那这帮人是不是应该这个枪毙和杀头呢？还要日日走出来指手画脚，即是你看到这些图片你没得不兴的，老实说对不对？是吧？有几张图片，有3张的，是不是？喂，真的看完之后真的兴过火鸡的，是吧？有啲你睇呢咁嘅尸体摆喺个病床，扎埋一嚿，唔系有啲系摆喺个通道度，系咪？咁啊，隔篱仲有活人，系咪？真系惨不忍睹，系咪？跟住 使咁多錢，百鳩幾億起嗰啲咁嘅方艙啊，呢啲咁嘅隔離設施啊，就逃離中資機構係嘛？利益輸送啊，用1.5亿就搞嗰啲屌你喺度嚇人嗰啲鬧鐘，撲街全香港人都收到，俾佢嚇到扎扎跳，都唔知咩事係嘛？咁啊使咗億幾係嘛？然後林鄭今日行出嚟講咩咧？真係好賤嘅呢個人。嗱呢個咧就係講嗰個嚇鬼鬧鐘，使咗1.5亿嘅係嘛？咁佢咧就即係嚇講到咧，即係喂呢個係好嘢嚟㗎，係嘛？點樣好嘢咧？佢話蘭堡有好多市民，如果收唔到信息，仍然你就會走去伊麗莎白醫院求診啊嘛。所以我要第一時間讓全香港市民掌握到，而家 QE 咧就已經唔係。啊，即係醫治呢個非新冠病人啊，咁呢個緊急警示咁樣，咁你下次又有咩緊急警示咧？攞億幾嚟嚇香港人，袋住個手機忽然咁警鐘大響。喂，呢個係地震啊！我哋喺台灣咧，地震就響呢啲聲，你知唔知啊？呢啲響鬧聲，咁啊使咗1.5亿咁樣。即係而家咧呢張相咧，其實後邊應該放啲屍體喺度。系嘛？屌你咪等佢咧，即系啊！啲人会即系化成厉鬼咧，吴家产同佢索命。屌你真系，我真系唔信呢啲嘢嘅。虽然系咁，但系真系要咁样先得，系嘛？屌你喺佢后边咧，就摆啲全部系尸体嘅相。即系你睇到，即系今日喺网上流传呢啲照片。喂，你同乌克兰嗰个战场有咩分别？你话俾我听。唉，真系。仲要喺度死撐，係嘛？呢啲咁嘅短信，即係呢啲咁嘅鬧鐘，就嚇到啲人，即係都唔知咩事，係嘛？跟住仲要解釋，係嘛？呢個用法咧就好適合嘅，啊，即係要提醒啲人，係嘛？即係話俾你聽，而家個公共衞生嘅緊急情況，係嘛？咁啊 ，QE 係一個龍頭醫院，咁好多人會去啲急症室噶嘛，咁我一定要將啲消息話俾你聽。咁大佬啊，喂！公布咗個個都知噶啦，咁就算有人去醫院，醫院啲人都話俾佢聽，呢度唔睇病嘅，而家全部係呢啲即係中咗病毒嘅人喺度嘅，咁咪走得咯，去第二間醫院咯，係咪好簡單啫嘛？咁其實而家個醫療系統已經崩潰咗啦，晨早已經係嘛？即係我諗翻起我琴日講嗰個即係違反國安法，我而家越諗就越似嘅，即係抗疫無能。屌你啫！哀鸿遍野，系嘛？尸骸就同活人同处，呢啲系滔天罪恶。喂，你令到个疫情爆发到咁，令到香港嗰个安定繁荣受到严重嘅打击。屌你！而家股票咧就嚟跌破20000点，系咪？呢啲仲唔系危害国家安全系咩？请问，系咪？所以咧。即係我係極之希望，雖然呢條係惡法，你惡法愛嚟對付呢啲咁嘅惡人咧，即係我就一定拍手掌嘅，係咪？呢、這個政府三司十三局呢16个主要官員，加埋呢個行政長官呢17个人，應該要啟動呢一個國安法，對佢哋進行調查，係咪？因为你抗疫不力，搞到哀鸿遍野，系嘛？尸骸满地，系嘛？香港嘅经济萧条，民生凋敝，咁你咪国家安全受到危害先？100%系，所以应该要启动呢个国安法，系嘛？去调查呢班主要官员同埋个特首呢17个人，屌你咪真系，系嘛？仲有。国安法咧就冇得担保嘅，吴家产捉晒去荔枝角，系嘛？休息一阵。